气环绕，你对我真的重要。想不到这个结局，你和我就要分离。回忆全都是你，我爱你那么彻底，为何你选择分离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已放弃我自己。我真的很爱你，不愿意离开你。从我们相爱的那天起，我的心没有离开你。要是让你生气，我不是存心故意。选择分离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已放弃我自己。我真的很爱你，不愿意离开你。从我们相爱的那天起，我的心没有离开你。要是让你生气，我不是存心故意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何必折磨我自己。我真的很爱你，不愿意失去你。从我们相恋的那天起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。让你哭泣，我不是存心故意。看到你不快的情绪，我的心责备我自己。伤了你的我，已没有勇气向你说我爱你。我是真的不愿放弃，我的心会痛苦失去。永远不再分离，永远相依相依，我的生命才有